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盛严敏，这里是网络编程实战的第20讲，欢迎回来。这一讲是性能篇的第一讲，在性能篇里，我们将把注意力放到如何设计高并发、高性能的网络服务器程序上。那我希望通过这一模块的学习，让你能够掌握多路复用、异步 IO、多线程等等这样的一些知识，从而可以写出支持并发 10K 以上的高性能网络服务器程序。还等什么呢？让我们开始吧。在第11讲当中，我们设计了这样的一个应用程序，该程序从标准输入接收数据输入，然后通过套接字发送出去，同时该程序也通过套接字接收对方发送的数据流。我们可以使用 fgets 方法等待标准输入，但是一旦这样做，就没有办法在套接字有数据的时候读出数据。我们也可以使用 read 方法等待套接字有数据返回，但是这样做也没有办法在标准输入有数据的情况下读入数据并发送给对方。 IO 多路复用的设计初衷就是解决这样的场景，我们可以把标准输入、套接字等都看作 IO 的一路。多路复用的意思就是在任何一路 IO 有事件发生的情况下，通知应用程序去处理相应的 IO 事件，这样我们的程序就变成了多面手，在同一时刻仿佛可以处理多个 IO 事件。像刚才的这个例子哈，使用 IO 复用以后，如果标准输入有数据，立即从标准输入读入数据，通过套接字发送出去，如果套接字有数据可以读，立即可以读出数据。 select 函数就是这样一种常见的 IO 多路复用技术，我们将在后面继续讲解其他的多路复用技术。使用 select 函数通知内核挂起进程，当一个或多个 IO 事件发生后，控制权返还给应用程序，由应用程序进行 IO 事件的处理。这些 IO 事件的类型非常多，比如以下四种：标准输入文件描述符准备好可以读，监听套接字准备好，新的连接已经建立成功，已连接套接字准备好可以写。如果一个 IO 事件等待超过了10秒，发生了超时事件， select 函数的使用方法有点复杂，我们需要先看一下它的声明。你在文稿当中可以看到声明的细节，在这个函数当中， n 表示的是待测试的描述符奇数，它的值是待测试的最大描述符加1。比如现在的 select 待测试的描述符集合是014，那么 maxfd 就是5。为啥是5而不是4呢？那我会在下面进行解释。紧接着的是三个描述符集合，分别是读描述符集合 read set， 写描述符集合 write set， 和异常描述符集合 except set。这三个分别通知内核在哪些描述符上检测数据可以读、可以写和有异常发生。那么如何设置这些描述符集合呢？红可以帮助到我们。如果你刚刚入门，理解这些红可能有些困难，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这样想象，一个向量代表一个描述符集合，其中这个向量的每个元素都是二进制数中的0或者1。那具体的细节你在文稿当中可以看到。我们按照这样的思路来理解这些红， FD0 用来将这个向量的所有元素都设置成0， FDSet 用来把对应套接字 FD 的元素 AFD 设置成1， FDClear 用来把对应套接字 FD 的元素 AFD 设置成0， FDIsSet 对这个向量进行检测，判断出对应套接字的元素 AFD 是0还是1。其中0代表不需要处理，1代表需要处理。那怎么样，是不是感觉豁然开朗了呢？实际上很多系统是用一个整形数组来表示一个描述字集合的，一个32位的整形数可以表示32个描述字，例如第一个整形数表示0到31描述字，第二个整形数可以表示32到63描述字，以此类推。这个时候再来理解为什么描述字集合014对应的 maxfd 是5而不是4就比较方便了。因为这个向量对应的是下面这样的，即 A4 A3 A2 A1 A0， 待测试的描述符个数显然是5而不是4。三个描述符集合中的每一个都可以设置成空，这样就表示不需要内核进行相关的检测。最后一个参数是 TIMEVAL 结构体时间，这个参数设置成不同的值会有不同的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设置成空，表示如果没有 IO 事件发生，则 SELECT 一直等待下去。第二个可能是设置一个非零的值，这个表示等待固定的一段时间后，从 SELECT 阻塞调用中返回，这在第12讲超时的例子里曾经使用过。第三个可能是将 TVSEC 和 TVUSEC 都设置成零，表示根本不等待，检测完毕立即返回，这种情况使用的比较少。那接下来文稿当中有一个具体的程序的例子，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例子来理解 SELECT 函数，具体的代码你需要到文稿当中查看。这个程序的12行通过 FD0 初始化了一个描述符集合，这个描述符读集合是空的。接下来程序的第13和14行分别使用 FDSET 将描述符0即标注输入以及连接套接字描述符3设置为待检测。接下来的16到51行是循环检测，这里我们没有阻塞在 FGETS 或 READ 调用，而是通过 SELECT 来检测套接字描述字有数据可读或者标准输入有数据可读。这个时候 SELECT 调用返回，可以使用 FDISSET 来判断哪个描述符准备好可读了。如果是连接描述字准备好可读了，第24行判断为真，使用 READ 将套接字数据读出。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程序的17到18行非常重要，那初学者很容易在这里掉坑里去。第17行是每次测试完之后重新设置待测试的描述符集合，你可以看到上面的例子，在 SELECT 测试之前的数据是03， SELECT 测试之后就变成了0，这是因为 SELECT 调用每次完成测试之后内核都会修改描述符集合，通过修改完的描述符集合来和应用程序交互，应用程序是用 FDISSET 来对每个描述符进行判断，从而知道什么样的事件发生。第18行则是使用 SocketFD+1 来表示待测试的描述符基数，切记需要加1。当我们说 SELECT 测试返回某个套接字准备好可读，表示什么样的事件发生呢？第一种情况是套接字接收缓冲区有数据可以读，如果我们使用 READ 函数去执行读操作，肯定不会被阻塞，而是会直接读到这部分数据。第二种情况是对方发送了 FIN， 使用 READ 函数执行读操作不会被阻塞，直接返回0。第三种情况是针对一个监听套接字而言的，有已经完成的连接建立，此时使用 ACCEPT 函数去执行不会阻塞，直接返回已经完成的连接。第四种情况是套接字有错误待处理，使用 READ 函数去执行读操作不阻塞且返回负一。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内核通知我们套接字有数据可以读了，使用 READ 函数不会阻塞。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哈，刚开始理解某个套接字可写的时候会有一个错觉，总是从应用程序角度出发去理解套接字可写。我开始是这样想的，当应用程序完成相应的计算，有数据准备发送给对端了，可以往套接字写，对应的就是套接字可写。其实这个理解是非常不正确的， SELECT 检测套接字可写完全是基于套接字本身的特性来说的。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是套接字发送缓冲区足够大，如果我们使用非阻塞套接字进行 write 操作，将不会被阻塞，直接返回。第二种是连接的写半边已经关闭，如果继续进行写操作将会产生 SIGPIPE 信号。第三种是套接字上有错误待处理，使用 read 函数去执行读操作不阻塞且返回负一。那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内核通知我们套接字可以往里写了，使用 read 函数就不会阻塞。今天我讲了 SELECT 函数的使用， SELECT 函数提供了最基本的 IO 多路复用方法。在使用 SELECT 时，我们需要建立两个重要的认识。描述符基数是当前最大描述符加1。每次 SELECT 调用完成之后，记得要重置待测试集合。 和往常一样给大家布置两道思考题。第一道， Select 可以对诸如 Unix 管道这样的描述字进行检测吗？如果可以，检测的就绪条件是什么呢？第二道，根据我们前面的描述，一个描述符集合哪些描述符被设置为一，需要进行检测是完全可以知道的。您认为 select 函数里一定需要传入描述字基数这个值吗？请你分析一下这样设计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欢迎你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思考，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同事。